啊，我哋而家嚟到咧位于黄泥涌峡嘅一个位置啦。咁其实真正呢个名咧，我都唔系好清楚呢个地点嘅名。不过咧喺日本军部想占领香港嘅时候咧，佢叫呢度叫做五叉路嘅。点解叫五叉路咧？呢个位置咧就系啱啱连接住可以去湾仔啦，又可以去浅水湾咧，又可以去香港仔嘅一个分咗五条路嘅一个中心地带，一个枢纽地带嚟嘅。点解要嚟呢度同大家讲咧？咁当然啦，我后边呢个咧系圣约翰救伤队嘅一个纪念碑啦。当日咧，其实你知咧，日本军部都讲明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军事据点，所以咧喺呢一度爆发咗系香港保卫战当中最激烈嘅一个战事。咁当中咧有700多名日军士兵咧就阵亡，当中有600名咧就喺呢一度嘅地带当中咧就阵亡嘅。你谂下嗰个伤亡数字系好惊人嘅，日本方面。咁而家我哋睇到个纪念碑咧系纪念圣约翰救伤队，点解会摆喺度咧？就因为喺呢一度当中咧有10多名圣约翰救伤队咧嘅非作战人员咧，可以咁样讲系俾日军屠杀咗嘅。咁而呢度咧又有一个写住一个纪念嘅一段文字，就话俾我哋听啦，碑文啦，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当中咧喺香港当日爆发保卫战嘅时候咧，有56名嘅圣约翰救伤队人员系殉职或者叫阵亡咗啦。咁我点解要好重点讲呢一样嘢咧？就系、日本当日嘅战略咧系好明显，就系、当你一个着制服嘅坏人，佢唔理你着嘅咩制服，战斗人员好或者非战斗人员。救护人员或者写明你是一个志愿团体都好咧，总之你着住制服嘅坏人，佢一定要杀咗你，因为呢个是日本人想震慑香港市民的一个策略嚟嘅。喺眨下眼翻嚟第未饮完啊，眨下翻嚟第三节嘅历史启示录啦。咁啊，今集啦就3008个月嘅启示录啦。咁我 仲有介绍翻自己先啦，我系查理有头嘅今次。 系啦，咁啊荣少啦。咁头先咧，我哋其实每一节咧，我都会俾一段片大家睇一睇嘅。咁头先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咧，就见到啦，嗰个叫做国殇坟场啦，纪念坟场啦。第二个就系赤柱军人坟场啦。第三个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系一个纪念碑嚟嘅。 系。 咁头先我讲嘢可能快嗰头啦，咁我讲多次啦。喺成段咧，日本人进攻香港，令到香港沦陷嘅战争当中咧，日本系死咗700多人嘅。但系当中咧有600多人咧就死喺嗰个地方，就系喺黄泥涌峡呢一个叫做五叉口嘅地方。 即系今日嗰、那个油站同埋法国国际学校 咁样 长角一带嗰个地区 系啦，即系嗰度嗰个咩木球会啊，唔系当日嗱，而家你睇翻啱啱我哋段片啦，就影嘅时候咧，就系好好多树嘅，树影婆娑嘅，即系都几密下嘅。咁其实当年咧系嗰度系冇乜唔多树嘅，即系可能啲矮树，其实系光秃秃嘅山头。 其实点解咧？因为咧当时英国人咧佢系有心系要清晒山头树，因为防止系有敌军去潜入啊，所以。当时嘅香港所有嘅山头咧，基本上咧都系铲晒啲树走嘅，即系 尽量都铲。 系啦系啦，你可以方便我哋去监视啦。 系啦，冇错，即系你话军事行动啦。咁其实查理对于军事嘅常识都好认识得好深。 我略懂啫， 系咩略懂啫？ 略懂。 咁，如果你略懂我哋系乜嘢？你当我兵嘅。大家静咗，唔好讲呢个敏感话题啦。好啦，咁继续我哋讲翻咧，今集嘅启示录啦。好啦，咁我哋去一去呢、這个第二张图啊。系啦，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呢、這个英军已经成为咗呢个阶下囚啦。咁佢哋就俾日军就压在啲嗰啲叫做集中营嗰度啦。 当时即系一阵间都可能同大家讲下有个死亡行军啊。 系啊，其实都好惨噶，佢哋都可以讲埋啦。咁其实佢哋就压在北角啦，压去深水埗啦，咁甚至乎赤柱啦。咁有啲军官级嗰啲就压咗去呢个雅加路街啦。咁其实。即係其中好多啲地方咧，個衞生設備好差嘅，啲茅寮屋咁樣嘅。 係啊，同埋好多佢哋喺行軍去嗰個軍營個途中咧，即係其實都已經係有傷病啦，再加上即係都你知日本仔對佢哋唔會太過仁慈噶嘛。 係啊， 所以其實好多喺未到集中營個行軍途中都已經係犧牲咗，即係死咗嘅啦。 嗱，呢張照片咧，最大令我哋可以好感觸就係咧，你睇下啲日本仔嘅身高同埋英國人嘅身高， 落下頭啊嘛，矮 嘅，係好大差別。我諗個日本人可能得5.23尺到，但係嗰個英國人可能差唔多接近6尺嘅喎。 係啊， 你見到好高大喎。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民族上，即係叫做種族上嘅對比啦。 嗯， 係啊，好咁啊，我哋呢一節咧，希望講得輕鬆的咁多啦。 今日讲好多308个月啦，即系话已经沦陷咗之后嘅日子嗰啲点样过法啦。好啦， 虽然我哋轻松，但系我哋个心态系严肃嘅。 严肃，我哋个样都好严肃噶，唔好成日笑，因为我以前做节目成日俾人话我笑。好，翻埋嚟先。好啦。我翻翻嚟先，好嗱，咁咧喺九龙半岛咧，英军撤走嘅时候一段时期啦，讲翻啦，少少补充翻啦，就是、一班叫胜利友嘅流民咧，就周围去抢掠嘅， 系啊，呢啲真系 即系猛虎未到就先遇狼才呢啲， 冇错， 系啊，咁呢啲啲流民啊，黑社会就周围抢劫啦，咁就唯恐天下不乱啦，咁其实听闻好似呢啲咁嘅帮会人士咧，之前都好似受到日本嘅间谍咧嘅一啲叫做。 收买， 收买， 系啊， 特登整乱个市区，等到咧英军就疲于奔命嘅。 因为其实呢个都系日本人嗰个深战嘅策略之一嚟嘅。佢、除咗喺即系头先你讲，逢系建制服嘅人就要杀，即系呢个一个震慑性。另外咧就系话咧喺成个社会秩序上面咧，佢系令到你乱，令到啲人心惶惶啊，所谓 人心惶惶冇错啦。 即系嗱，你如果你假设我哋 心散漫咯， 虽然我哋渣，但系我哋抵抗。打唔赢，但我哋都起码团结啊嘛。但系你打唔赢之余，你仲要喺个社会度好乱嘅话咧，咁就真系散噶啦。 反粉碎晒你嘅抵抗意志啦，系啦。好啦，咁我哋去啊，咁样最紧就唔好去住讲错嘢。咁好啦，咁我啲流民咧，咁好多时截停你个身啦。咁有一段故仔又好得意嘅。 你讲嚟听。 截停咗之后咧，就当然截停街。上下其手就手刮到财物啦，但呢班人咧好得意，手刮完之后咧，佢俾翻张纸你嘅，嗰张纸好过瘾啊，叫有张纸写住心为气痛散，佢话嗱呢张你护身符嚟俾你，咁收到嗰个俾人抢劫完嗰个人之后咧，就会觉得你搞笑啊，俾张咁嘅纸， 有咩用呢张纸？ 但真系好用嘅，到第二班人嚟抢劫佢嘅时候咧， 抢过啦， 佢就话有张咁嘅纸咧，佢话哦得啦，你行啦。唔抢真系唔抢咯，系啊，因为抢完一次就费事再刮第二次。 喂，呢个咪道亦有道啊！ 好都费晒时间啫，你刮完都俾人刮到干干净净，唔想再刮。 不如留翻时间刮啲油噶啦。 系啦，冇错啦，就未必道亦有道嘅。吓，呢个可能策略上嘅嘢啦。咁好啦，去一去第三啊。呢个系边个啊？ 哇，呢个真系 P K 啦。呢个认住佢，唔系酒井法子。系酒井法子，可能佢阿爷或者佢太公酒井龙啊。 啊，酒井龙啊，中将啦，咁啊，佢啊负责咧，呢个38师团啦嘅将军啦、中将啦，咁就负责嚟嘅进攻香港嘅。咁佢系第四啊。嗱呢张相咧，我谂就好多时大家都会睇到啦。佢哋入城仪式啦，咁啊，佢哋就挥舞嗰啲要啲市民挥舞啲国旗啦。咁其实咧，我谂大部分香港市民咧都黑晒口面，咁样挥舞嗰个国旗嘅。因为我嚟紧讲呢个故事咧，大家就会觉得有啲好笑啦。好，翻嚟啊！好啦， 咩故仔啊？ 咁好啦，嗰阵时物资好短缺啦，咁啊挥舞啲旗咧，啲布嚟噶嘛，咁啲布又唔 系 好大块，可能咁大块咁挥舞啦。咁啲。啲媽媽見到咧，咦啱使喎，咁就攞啲國旗咧，之後咧就將佢嗰個咧嗰幅國旗咧，係咪個圓形嘅紅色嗰個 高嘅， 剪咗個圓形佢先一個窿， 做尿布， 冇錯啦，就做開朗褲，就將接埋咗之後，將兩個角咧就釘埋咗咧，就啱啱好細路仔開朗褲。 哇，好嘢喎！ 咁一來咧實用啦，又慳翻啲物資咧， 泄粉啊， 係啦，侮辱呢一個國旗啦。但係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當俾日本人知道咗之後咧。差唔多啦，呢啲咁嘅，你去枪毙咁滞，所以自此知道咗日本人之后咧，就招牌国旗但唔俾你咁做咯，系啦，就唔可以再做啲咩叫涉足国旗嘅行为，即系而家即系国旗法咁咯，系咯，即系我觉得好似啲嘢好似历史重演嘅。 其实人性、 历史会不停咁重演嘅， 人性不嬲都系咁噶啦，即系你吸取唔到教训，就不断去重复。 系啦，好，咁继续啦。咁日治时期嘅时候咧，有一批我哋叫做银纸咧，叫做逼签钞票。 逼签钞票 系啦， 系咪即系军票？ 又唔同軍票喎，嗱 講嚟聽下， 嗱講嚟聽下啦，嗱咁其實咧喺香港政府咧喺淪陷之前咧，即係講緊1941年啦，其實已經咧印製咗咧幾百萬嘅鈔票，但就未流通市面嘅。咁好啦，咁之後日本仔打到嚟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大部分咧已經燒毀咗嘅，即係放火燒咗，但係燒唔曬。有講緊有800萬嘅鈔票，500萬燒毀咗，咁啊300萬咧就未燒毀嘅。咁我日本仔嚟到啦，咁見到啲鈔票喺度，但係啲鈔票有個特色咧，要簽名嘅以前。票即系每一张都要签名嘅， 系 咁好啦。咁当日咧有汇丰啦、 渣打啦，同埋已经唔见咗，已经倒闭咗嘅有利银行三间发钞银行啦， 三间嘅大班， 三间大班啦，咁啊，日本仔嚟到嘅，嚟捉晒你哋先，就做乜嘢咧？嗰啲大班啲经理就系唔该你每一日朝头早翻工帮我签钞票。因为当日呢日本呢是好需要外汇。而香港的港币呢到战差不多打到尾声都仲系承认緊港币嘅价值嘅。咁、日本就急需要外汇，所以点解呢唔打澳门呢，就其实澳门呢港币系十分之流通嘅。 喂，其实好奇怪喎。 喺嗰度流通。 嗰啲钞票，我哋今日啲钱其实都有嗰啲签名喺度㗎嘛。咁、其实日本一吸个印落咪得囉，咁点解要嗰啲人嚟签呢？ 冇错啦，因为嗰个钞票呢嗰、那个签嗰个墨水呢係一种系特制嘅唔脱色唔溶嘅墨水嚟嘅、所以嗰个钞票呢签落去呢就系嗰个確認性系应受性好高。 即係如果自己日本人自己喺度吸引嗰啲咧，嗰啲就好流噶啦。 係啦，咁人哋就未必會承認你啦，咁係嘛？咁但係最緊要咧，嗰班大班啊，嗰班嗰幾個銀行家啊，嗰啲經理又唔係傻嘅，咁你叫我做，我咁梗係照做噶。係 咯。 不過就成日扮病詐病咁啊，或者簽得慢咯。咁日本仔亦唔係傻噶嘛，咁1944年發覺你班友仔點解會搞咁耐咧？ 簽名簽咁耐， 搞咁多嘢又咁又咁又話運送物，即係搞好多情報上嘅工作咧。結果就有啲大班咧就俾人哋又打啊又剩啊，咁就迫害致死啦。喺1944年， 嗰啲大班捱唔到苦噶喎，咁逼兩逼真係乜都 有個62歲嘅就過身啦，咁就撞喺呢個赤柱嘅軍人墳場嗰度咧。有時我哋睇咧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其實未必係41年過身嘅。好多时系42、43、44， 即系其实成个轮陷期中间陆陆续续过身嗰啲烈士又好，或者系一啲市民都好， 系啦，咁好多人会即系撞喺嗰度啦。好啦，好啦，去第五啊，唔该。 哇，呢张就系我讲嘅军票啦， 系啦，呢张军票啦。咁军票嘅特色咧，大家有冇睇到咧？系咪揾唔到任何嘅？我哋叫咩？嗰个银纸系有 number 噶嘛？ 系， 即系嗰个叫编号，冇编号， 冇编号系， 冇编号噶。 点解会咁嘅？ 冇编号嘅原因就因为佢哋系冇编号嘅发行，系乱咁发行，所以到今日为止发行咗几多钱军票咧，系冇人知，系一个谜嚟嘅。咁但系咧，当日本人嚟到嘅时候，咁啊，梗系逼你啲 兑换啦， 香港人兑换啦。咁当日咧，开头嗰时咧就2蚊港纸咧就换1蚊嘅军票嘅。 系， 好啦，后来咧就迅速将你港币贬值，就4蚊嘅港纸换1蚊嘅军票。 即系其实日本人佢需要攞啲港纸去用外汇，然后就将呢啲废纸俾你哋。 系啦，要逼你用呢啲咁嘅军用手票。其实呢啲咧乱咁印嘅，所以咧到最尾个情况就系咧，到战争完结咗啦，啲军票就立即变为咗咩啊？废纸。 废纸啊！ 废纸一张啦。 其实我之前都即系其实早十几廿年前，即系都陆续都有啲人咧话希望日本政府兑换翻啲军票。 香港索偿协会 系啦， 系啦，香港索偿协会有做过呢一样嘢。我记得嗰个咧，主事人咧屋企咧拎咗18万军票出嚟啊。当年18万军票，你谂下几多钱？ 系咯， 当年嘅港币成4倍，讲紧可能讲紧系70几万嘅港纸，但系当年嘅港纸可能讲紧 40年代嘅70几万， 可能讲紧而家已经系17000几万，成100倍差唔多 噶啦，应 该系啊，系啊，好，翻嚟先。咁啊，日本人咧就唔系当日做嘅嘢都一无是处，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佢系做得嚟咧，到而家沿用紧嘅。佢系第六张相， 哦， 系啊，呢个咩嚟嘅咧？ 咦，住民证，咦，系即系身份证啦，系咪？ 系啦，嗱，呢一个咧就你见到个样啦，见到手指模啦，系啦。咁其实以前咧喺战前咧，香港系并没有身份证制度的。 嗱，我记得咧，我听翻屋企有时啲长辈讲，即系当时其实喺大陆同埋香港啲人系可以自由来往， 系冇错。 佢哋系唔需要有咩证明，亦都唔需要，即系喺度住，亦都唔需要有咩好似我哋今日有三星啊，又分入咗籍嘅冇噶喎。 因为咧，其实当日咧签呢个不平等条约咧，割让香港岛、九龙半岛同埋甚至乎新界租借条约、北京条约咧，佢都讲明咧就系唔可以阻止。中国嘅人嚟香港嘅， 系 唔能够阻止嘅。咁但系后来咧，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发生咧？其实最重要就系后来北面嘅政权咧，就首先封关先嘅啫。 哦，即系嗰个红色嗰个政权。 系啦，总之北面政权啦。好，咁我哋嗱呢个身份证制度啦，我去埋第七啦。 啊，呢一个咧， 粮票 粮票啦。当日你唔好以为咧，你立乱攞钱去买就买到米，因为米价咧就不停咁暴升， 系 直情系战略物资， 战略物资啊，今日都系啊，战略物资啊嘛，跑米 系啦。咁佢就讲紧系要米票啦。咁当日咧，每一日人咧，每一日咧系可以咧配给俾你六两四嘅。 哦，呢、這个就听过六两四。 系啦， 但系咧当时又好鬼 P K 嘅。 嗯， 六两四里边参咗好多咧，又沙啊、杂质啊， 杂质系啦，啲米又唔系靓啦。初初就四两，跟住六两四。咁好啦，而家嗱，我就成日都研究咧，你真系磅六两四嘅白米咧、嗯，其实个量唔系少嘅。即系我谂而家个成年人咧，六两四嘅米俾你食一日咧，你都你觉得会食唔晒咯？ 但系问题里边好多杂质啊嘛，呢啲六两四。 好，翻翻嚟先，其实唔系杂质咁简单，系当日系除咗米冇其他嘢食啊嘛。咁而家我哋有肉有菜， 系咯， 会饮其他嘢。喂，当日系滚水同埋六两四嘅米。咁其实我哋个肚就巷啊，变咗我哋要吸收好多米量，先维持到我哋身体上嘅 energy。 呢个我有讲一个故仔俾你听啊，荣姐。嗱，我阿嫲，我阿嫲咧嗰阵时咧，有一次。忽然间就食咗餐好丰盛嘅肉， 嗯， 咁跟住咧，佢就问我阿爷， 嗯， 咁我又我冇街边嗰度咩猪肉啊嘛，咁啊，跟住其实呃我阿嫲嘅，咁、 嗯、 你估到系咩肉咧？ 因为当日咧，其实肉类嘅来源咧好紧绝，咁如果街边要买到嘅话，通常都系大髀肉。 人肉啊， 人肉系啦。咁嗰阵时候咧，好多人饿死咗之后咧，个大髀咧通常都唔使一个钟头咧就俾人刮咗去嘅。咁啊，做一啲包啊，剩啊，咁仲要买得好平嘅，仲要唔使粮票嘅。好啦，后来点样先揭发到食人肉咧？就系喺啲包入边食到有指甲。 嗯， 指甲就见到系人肉嘅。 即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而家听落就好似好匪夷所思，但系其实当时系一个即系好悲惨嘅现象，反映到嗰个现象。 系啦，系啦。咁其实日本人。当然唔想你哋啲人搞到咁立立乱啦，同埋唔想俾咁多米粮你哋啦，所以佢哋有一个咧叫做迁乡政策嘅，就点样咧？就初头咧就俾啲钱你哋，翻乡下啦，你哋唔好喺度啦，就由一个160万人嘅城市，希望降到落得翻60万人，就迁走100万。好啦，咁后来第一期咧就谂住俾啲钱你。跟你走，咁有啲人真係走啦，咁有啲人觉得喺度搵唔到食啦，或者好多文艺界啲人走啦，返大陆啦。第二个阶段呢就係唔係啦，喺街度呢就叫你啲人上架车，跟住就运走你啦。第三个阶段就唔係啦，就乱咁捉人啦，就将你呢掟出去公海又好，掟去边境去到啲荒山人车走你，咁就唔理你啦。甚至乎乱咁捉啲人呢就去做苦工，都有嘅，呢个就迁乡政策啦。 个苦工方面呢啦，大家有冇去过沙头角呢、南涌嗰头，即系咪有间好出名嘅士多嘅、逢系假日都好多车手去嗰度食嘢㗎嘛。嗰、个南涌上面呢有个机枪堡嘅，上面有个其实嗰个机枪堡呢就係呢当然日军呢係捉啲苦工去起，係、用嚟准备呢防止盟军嘅反攻用。 係 呀，即系当时啲苦工就起一个，即系苦工嘅捉嚟，就起一啲咁嘅所谓嘅战略嘅设施嚟帮日本人。 有啲人就去咗海南岛啦，成啦，曾经试过有个最悲惨嘅状况，就系个里斯本远岛啦，就喺舟山群岛出边咧，就周盟军咧就炸沉咗。但系入边嗰个船入边，虽然系日本嘅旗号嘅船，但系日本其实入边系好多嘅英国战俘喺入边，而喺当中死咗800名英国战俘，所以系好明显就系好多时战争期间咧，其实最受得苦嘅就系、平民同埋一啲戰俘咯，尤其是喺日本嘅鐵蹄統治下。好，跟住我繼續開始啦，去到7A 啊，嗱呢個咧就 新生香港 就一週年啦。咁呢個咧就粉色太平啦，我哋研究過啦。嗱下邊咧有個電車喺度行緊嘅，我 電車而家插曬本旗喎， 係啦，嗰、那個仲有軍旗添。咁其實我想講咧，當日咧市面上交通工具咧最主力都係電車。所有汽车啊、巴士啊、渡轮咧，就俾日本仔全部 征用晒 去战时嘅物资。唯独是香港嘅电车咧，佢就征用唔到，因为咧 冇轨啊嘛， 啲路轨唔同， 系咯， 所以佢征用唔到，就变咗咧系电车系最主要交通工具啦，变咗系啦，好啦，咁再讲埋啦。当日粉色太平到个地步咧，就佢哋咧好中意搞赛马活动啊。由1942年4月25日开始恢复咧，就两个礼拜一次。咁、通常咧嗰啲马就以前啲澳洲马嚟嘅，咁好啦。你打仗啊嘛，日本仔最中意骑马噶啦，咁啊跟住就征唔晒啲马，结果咧啲马越嚟越少，唔够马就开始跑木马。咩叫木马咧？就条威亚钢线、铁线，就喺个斜道嗰度咧，就揾啲木咧就 整成一隻馬咁嘅樣，喺上面啡碌落嚟。 咁似孔明嘅喂， 咁似系啊。跟住就睇下邊個快啲咧，二三四五六七，咁邊只快啲咧就投。 即係而家 玩， 啲人打機啲機鋪打機有啲咁嘅，即係咁樣。 咁嗰啲都會喐下，呢、這個就啡落嚟咧。咁即係咁樣玩，即係叫做聊勝於無啦。咁咁啊，都係叫做粉飾太平啦，玩到冇嘢好玩啦。好啦，咁啊，咁仲有咧，佢就設置呢個娛樂區啦。咁其實喺四二年嘅時候咧，佢哋入咗嚟香港。讲嘅时候咧，都曾经试过咧，就要搞到慰安区嘅。咁、当然啦，佢搞嘅地方啲人都阻止佢啦，咁啊唔理啦，佢就首先咧喺广州等地嘅占领区咧，就调动咗咧1500个慰安妇。嗱、呢班系职业嘅，系职业嘅慰安妇嚟嘅，就去就慰安嗰啲所谓嘅军人啦、日本军人啦。咁但系最即系奸有奸说，呢1500个人当中咧，嗰啲纪律好翻翻嚟先。嘅妓女当中咧，1500个咧，有1000个有性病。 哇！喂，即系本身自己揾自己笨嘅。 咁啊，揾边个笨就唔知啦。总之，佢哋又分化一样嘢，佢突击一号嘅。咁之前我哋喺一啲性病嗰一集都讲过噶啦，咁就俾佢哋用嘅。咁啊，唔知佢哋有冇用啦，有冇性病啊？唔知啦。咁就但系日本人咧，就真系贯彻始终。喺42年嘅10月咧，就真系设置咗慰安区。咁咧，日本仔咧就壁垒分明咧，就佢觉得我日本人有慰安区啊，你华人都俾你整啲慰安区啦。 即系得个。平等啦，表面分析太 平。系啦，咁日本人嘅慰安区咧就喺广岛嘅春园街同九龙嘅山林道天文台附近咧，就是、日本嘅专属嘅慰安区。附近有医院嘅，嗱，上面有诊所嘅，就专门咧验嗰啲啊慰安妇嗰啲妓女。 喂，山林道嗰一头，天文台嗰头。咦，我去翻工嗰度附近咯。 系啊，咁啊，你凭吊一下啦。今日系咯， 有间北京道嗰度有啲性命诊所，唔知关唔关事咧。 屋仔啊嘛， 系啦系啦。 好，咁啊，但系嗰阵时咧，嗰个性病咧，其实都系唔容易医嘅。 系啊，咁今日都唔难，都今日都唔容易啦。当时 今日唔难嘢到，你讲 唔难嘢到，唔容易医。 唔系，咁啊，总之就嗰阵时佢哋就整到慰安区啦。咁华人嗰啲咧喺港岛嗰边就石塘咀啦，而呢边。就长沙环嘅南昌街， 南昌街啊！ 总之你啲慰安妇啦，或者叫做妓女啦，你攞登记证咧，就你可以合法做呢个服务噶啦。咁系一个我都觉得系好明目张胆嘅一个啊职业嚟嘅。 你好似都好推崇啊，云 先。我冇推崇，我讲俾大家听啫吓。好，第八啦。 嗱呢度大家真系落足眼力睇睇啦。 系啦，嗱佢咧。尽量咧，日本仔咧嚟到香港之后，尽量将英国殖民地嘅嘢咧，可以习惯性铲得就铲噶啦，甚至乎所有嘅街道嘅名都讲过咩中大正通啊，咩咩咩东朝和通啊，咩咩通咩原乡港啊，即系尽量改得都就改啦，系咁讲咩通咩通咩通啦，系啦，所以咧。全部名系改晒嘅， 同埋当时学校要强迫学日文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都咁最得意咧，我住旺角噶嘛， 系 旺角嗰度咧叫大角区啊，叫佢因为分咗28个区嘅，全香港叫大角区，咁、其实大角咀。而家个名仲喺度，可能就用大角咀同旺角加埋大角区咁样。 大角区，但最好大角咀同埋旺角夹埋。 系啦，叫大角区。咁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咧，我好中意尖沙咀个区名咯。 点样？尖嘴区 系咪叫臭区？ 臭区 系啊，即系臭咧，系臭热闹三点水做个奏乐曲个奏字。 哦，即系臭区，真系臭热闹个臭。 臭热闹个臭叫臭区，系啦， 真系好热闹啊！真系咁样。 系啦，好，翻翻嚟先，好啦，咁大家就认识一下啦。好啦，仲有咧就系咧，我睇第九张图啊，好有意思。嗱，呢一个咩嚟噶？查理。 喂，呢个好似按金丹之类嘅嘢咁样 咧，系啦，呢个咧就系咧，当日本人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要香港人缴交嘅电话费按金丹。嗱、表面上你用电话交按金， 好正常啊。 好啦，问题就嚟啦。原来咧，佢哋用紧嘅电话咧，之前咧喺英治时期咧，已经交咗按金噶啦。 哦， 即系而家要屈多你一次，交多次按金。其实日本人咧就不停咁用唔同嘅名义考取豪夺你香港人嘅财产， 搜刮香港嘅资金。 冇错啦，不停咁搜刮你嘅财产。所以咧交完之后咧，你我唔算数，你俾英国人。但系咧英国嗰个电话嗰个机构咧系有将呢个按金俾咗日本人 嘅， 系将之前嘅按金啊俾咗日本人，个日本人要再收多次咯。即系收上又收，系啊，收完就收 啦。呢啲真系保护费嘅嘢，你冇道理好讲嘅。 系啊，好第十啊，去一去。 嗱，呢一个咧就系当日嘅报纸啦。但系日本宪兵杀人为乐，狱中惨况令人毛悚。咁其实呢一个，我觉得系真系，点解会出到嘅咧？我都唔明。 唔系，我谂呢个咧，可能真系啱啱和平后，可能和平后嘅时间嚟嘅咧。我谂 系，我谂和平后似， 和平后 系啦嗱，战罪法庭昨日四审嘢吉啊，咁呢个系啦，和平后啦，咁啊，咁 因为头先你都讲啦，嗰啲开天窗嗰啲冇流出到呢啲噶嘛， 系啊，冇错啦，所以我哋呢张相，我哋最得意咧就见到咧，佢几个新闻咧都系讲紧系当日嗰个日本个状况嘅。 呢个宪兵杀人为乐，呢个最出名就系半岛酒店啦。 系啊，半岛酒店系啊，因为佢哋啲宪兵喺嗰度游下游下咧，你行过啲人咧，佢随意就捉你入去或者行下一边杀噶啦。好，我翻翻嚟先。嗱，讲多一个故事啦，俾大家听啦。咁当日咧，其实咧日本人咧就都几注重卫生嘅，即系话佢哋有收尸队嘅。如果你喺街边度啊，你倒闭咗喺度饿死啊，成啊，或者斩完头就斩头啊，射杀人之后咧，佢哋真系有人去收尸嘅。咁当然收尸队咧系华人为主啦，系啦，啲咁嘅业务性行业啦。咁佢哋咧见到街嗰度咧有人死，咁就要咧，如果有亲属嘅话咧，就要攞一张咧叫做遗体证明啦。咁就即佢撞咁样噶啦。好啦，如果冇嘅话咧，咁啊收咗就抌啊乱撞讲啦吓。好啦，咁咧有时啲收尸队咧有一个好特殊嘅状况出现，有时有人死咗喺度之后咧，佢哋有张字条啊，通常有时会有张字条，而个字条咧会四个字嘅。 咩字？ 自己收尸， 自己收尸，点解咧？ 咁如果你唔知嘅话咧，喂，个人都死咗啦，咁啊自己袋咗张纸上自己收尸咧，感觉上好似好滑稽嘅呢件事。佢都死咗要自己收尸， 系咯？点解会咁咧？ 咁其实咧个重点就系话咧，佢连呢张纸咧就系话呢个遗体系有人认领嘅，不过个家人暂时掹佢搬去唔走住，或者未。租到一啲、或者未攞啲运输嘅工具嚟运走啊！ 哦，即系等于话俾人听啊，我呢个我自己搞。 有认头嘅，因为点解咧？通常啲遗体一步闭咗喺度咧，佢身边嘅行李咧，好短时间内咧就俾人抢走晒噶啦。你继续过多几个钟，你冇人理嘅话咧，啲衫都俾人剥埋走。 大髀肉又冇啦。 跟住再过多几个钟，可能大髀肉又冇埋啦。即系其实咧，如果有呢张纸咧，只不过同所有嘅街坊讲，我有人就唔好搞啦，我将会翻嚟噶啦。你不过见到你咧，我真系会同你唔客气嘅。亦系一个我哋叫做即系喺当时嘅状况，大家去谂一谂， 好感慨， 感慨啦，即系人命如草芥啦。咁啊，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 咁、快啊，好多嘢未讲嘅， 好多嘢未讲噶啦。其实咧，我都觉得今集系有啲紧迫嘅。不过咧，就我哋结尾嘅时候咧，阵间我仲有段片俾大家睇嘅。咁但系我哋讲一讲翻咧，就系仲多一分钟咧，个启示就系、其实战争系好可怕，亦系暴露咗人性最丑恶嘅一面。 所以榮少人見到你著嗰件衫啊，即係 war game， 即係老實講 war game， 即係睇下大家嗰個心態啦，即係你係當係自己一個自我磨練啦，或者係即係自己一個訓練嘅，定係話你純粹當係一個好輕視戰爭，我當戰爭係遊戲，即係睇你個咩心態 咯。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希望唔好再發生戰爭啦，或者希望我哋嘅人唔可以唔好去到咁獸性啦。 係啊，即係戰爭其實係將人類嗰個醜惡面咧，係盡量即係已經係毫無保留咁發揮出嚟嘅。 係咯、啊，今集嘅資料實在太過詳盡啦，咁我哋都係時候都要同大家講拜拜啦。好，下集同樣嘅時間咧，下個星期五咧，再同大家係歷史啟示錄再見。 下次再睇下讲啲咩 介绍？好，去埋第三最后嗰条片得噶啦。好，唔该晒。好，拜拜。嗱，嚟到咧节目嘅结尾部分啦，咁我哋嚟一嚟呢一度咧和平英雄纪念碑咧，就纪念一下咧喺二战同一战当中咧阵亡嘅所有嘅军人啦吓。咁我哋以咧浩气长存、英魂不朽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其实呢一个地方咧都系好宜人嘅，不过咧大家睇到后边啦，有啲圣诞节嘅气氛啦、布置啦，同埋咧。一啲新舊交替嘅感覺咧，我哋好強烈嘅。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一個咧咁急速發展嘅城市啦，都希望咧記得我曾經香港發生咗一件香港保衛戰同埋三年零八個月嘅艱苦日子。好，拜拜。